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咧要介绍台湾诗人咯。 系啊，一位台湾诗人咧，其实都几年轻下嘅，同我差唔多啊。咁叫做吴怀臣啊。其实咧，佢呢两年咧都几受人瞩目嘅，因为出咗几本书啦，同埋咧佢好有趣嘅。你睇下佢自己点样自我介绍喺佢本最新嘅诗集《浪人吟》入边，佢话自己系浪行者。诗人，政大哲学博士，六年级中段班，六年级中段咧，即系七十年代中出世，即系好似我咁啦。咁佢话佢熟悉东部嘅大山大海，每一处太平洋岸迷人的湾都是他的堡垒啊！ 哇， 点解呢？因为佢系一个冲浪嘅点样讲 爱好者啦， 系啦，应该系达人啦，要依家嘅讲法。咁佢嘅诗同埋文呢，其实好多都同冲浪有关，或者系佢冲浪嘅时候呢所见所思。咁佢最新呢本诗集《浪人吟》呢，就多咗一啲其他嘅嘢，即系除咗浪同埋自然啊等等。咁佢将浪呢样嘢呢又做咗多重嘅诠释。不如我哋听听佢第一首诗，叫《恒春小调》。我好鍾意呢首诗，因为佢同成本诗集呢都好唔相似。 恒春小调，作者吴怀臣。冬日落索飘萧海滨，心头不去，里外不静。三两浪人不为何而来，正反人自拖，又为何而行？落山风悲康，吹恒春小调。当你我皆抛掷于浮世里巷，当青春浪掷啊，五尺朝岩下。莫若癫饮，莫若夹击，敲主来起唱，来者之不可数，此去哦皆无由。 恒春小调，咁就系台湾诗人吴怀臣嘅作品。 啊，唔知道香港啲朋友有冇去过恒春啦？其实恒春喺台湾最南端啊， 嗯， 啊系一个好好原住民嘅地方咁样形容啦。 咁多数朋友去垦丁 系啦。咁咧，恒春小调咧，好明显佢成首诗嘅写法咧，就好似系可以唱出嚟咁样嘅。咁最有趣咧，佢写下写下咧，由从一开始咧嗰种小调嗰种民歌式嘅方式，慢慢慢慢变成咗好似中国最远古嗰种比如话系激扬歌啊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嗰种啊。佢话佢敲住啊嗰啲浪同埋石啊，就开始唱啊，唱嘅呢系好中国古代人所讲嗰种，即系孔子系子在川上曰嗰种啊，来者之不可数，此去啊皆无由。咁其实成首歌呢重点就系嗰个浪字。佢先系喺对住恒春嘅浪啦，跟住呢几个浪人，即系同佢一齐嚟玩冲浪嘅人啦，嗰种自由但系又虚无。去到下半段呢，呢、这个青春浪泽啊，就同呢个浮世好相衬啊。既然世系浮世，咁我哋嘅青春就不妨系乱咁自由咁样抛洒开去。 嗯，真系似一首歌喎、 啊， 其实 好高人啊！即系你觉得好似一个世外高人喺度，哇，好似《红楼梦》入边嗰个道士咁样，唱住一啲好出世、好出世、好超脱嘅歌谣咁样。 系，其实佢本身系教书噶嘛， 系啊，教艺术大学，台北艺术大学嚟嘅。咁其实佢都有学术著作啦，等等。其实嘅人咧系陈方明啊，台湾嘅文学评论大师啦。陈方明就话佢系罕见嘅知性诗人。其实佢嘅诗咧，同时喺知性同埋感性之间出入，咁有好多诗咧系同情欲有关嘅，仲要系，咁、我哋都拣咗一啲，比如话呢首点题作《浪子》。 《浪子》作者吴怀臣，看着你这个肩头。情与花子似乎是最好不过，拄着头，我正呼吸在你肺叶里的稀薄。 单薄女子的随机，滑而无痕，你幻灭不定的人格象限。当我灭顶在你心头的沼泽湿地，窒息的泄起不过是自残地在幻想的辽阔草原肆意地奔跑着，井底之蛙似哈奔跑着。 浪子就是吴怀臣的作品，那他诗集叫《浪人吟》，那这首诗是浪子的。 是啊，这个浪子当然呢又回复回我们平时日常用语所谓的浪子，就是指那些是很有异性或者同性缘的人啦。那他入面呢，这个浪子呢他都在冲着浪，但他冲浪呢他写得很肉感，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女性的身体，直到他的心田在他的情感和肉体上面冲浪。但是呢他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他甘于被灭顶。 嗯。 就是一个冲浪的人他应该是凌驾在个浪上面嘛。但是当他面对他所爱的人的时候呢，他甘愿灭顶在他的心头的沼泽地。 即是一个浪冚埋嚟啦。 是啦，他说冚埋嚟呢那种窒息感啊，他反而是泄气啊，是高兴的。 嗯。 他是自残式的。 哇。 同埋有一个矛盾的意象。他说他虽然变成井底之蛙，但是他在那奔跑着，是一个想象的辽阔草原。 哇，这个很另类的情诗啊。 是 啊， 就是将那种情感那种呢，其实一个都有些战略式的情感啊。咁但是往往人呢陷入这个一种不能自拔的爱恋入面的时候，就是好像一个呢想要被浪冚灭了的冲浪人咁样。有些冲浪的人他很享受那一刻的。 他不是说要驾驭个浪的嘛，现在。 是啊，因为他觉得比个浪驾驭他更加好。 哇，呵呵，即是甘心被虐待这样的感觉。 所以这首情诗是很复杂的，很特别的情感，但是呢又真的将呢一种最极致的种爱情呢讲到出来。 是，那么似乎他的诗即是都是跟海有关，是不是？ 绝对是啦，他说他熟悉东部的所有海湾，每个海湾都是他的堡垒嘛。即是海海湾对于一些安于陆地的人来讲其实是一种危险来的嘛。但是呢对于一个冲浪的人来讲呢，他好像在那里先至找到他所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就好像有一首诗呢他写山的，即是对于一个海人一个浪人来讲山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这首叫《加路兰远眺海岸山脉南段》。 加路兰远眺海岸山脉南段，作者吴怀臣。山沉静含睡着，人举目仰望那零线层次有致弧成一具骨架墨黑的鲸脊，想是亿万年前它喷水一如约一股气就此搁浅成山。风直到阳光之海重行，晴光沐浴下，鲸身才轮轮般潋滟起来。它背鳍轻挑，略映春光，尾鳍则拍打，搔那山坳群树，绿油油，吐纳养成风。 加路兰远眺海岸山脉南段，吴怀臣的作品。 嗯，其实呢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全部都是海洋的东西，他看什么都跟海洋有关，就算跟海无关的山他都看成了是一条搁浅的鲸鱼。其实这个想象我自己都有想象过，真的挺似的。一座座山尤其在海边的时候呢，就好似其实大家如果有睇新闻呢都有睇到，有时啲鲸鱼所谓集体自杀嘅时候，就係一条一条鲸鱼好似连绵嘅山脉咁样搁浅喺个海滩上面嘅。咁佢入面呢提到一样嘢呢，就係呢个鲸鱼嘅骨架。其实呢度呢令我諗起一个有一句科学嘅话讲得好好嘅。佢话一条鲸鱼呢如果死咗嘅话呢， 沉喺大海下边咧，佢嘅尸体啊可以滋养其他生物25年。 嗯， 即系呢种牺牲精神，其实系一个大自然嘅一种能量交换咯，可以讲系，因为要养活一条鲸鱼，可能又需要好多能量吓。但系当佢死咗之后，佢又交翻出嚟。 即系有啲人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咁佢就归翻去俾呢个海洋。 系啦，如果翻翻呢首诗，就系海同埋山之间嗰种互相嘅循环啊。嗱，当佢搁浅咧，喺从海而嚟，搁浅变成山。但系当佢阳光照耀佢嘅时候，佢下一段就系话：，哇，成座山就喐起上嚟，潋滟起嚟啊！潋滟即系啲光照住水嘅感受。佢將用潋滟咧，一般係用嚟形容春水嘅，但係佢用嚟形容一座山咧，就好似成座山都喐起上嚟，同跟住佢所嚟嘅大海咧融為一體。 係，哇！有山有海嚇，仲有將山範圍擎身， 好有動感啊！呢首詩寫得係每一個細節咧都好似栩栩如生咁樣，即係你睇下睇下，好似一個人坐喺海邊望住個山，望下望下，成座山喐起上嚟。 咁我哋开头介绍呢三首诗啦，其实即係有个大自然做背景啦，但係跟住落嚟介绍呢首系咪有啲唔同呢？ 係呀，其实呢一首呢属于成本诗入面呢好特别嘅一辑，叫林森北。林森北呢系指台北嘅旧区林森北路。咁林森北嗰一组诗，成组诗呢好多都同欲望有关啦，同成长青春期嘅成长有关啦。但系咧，我揀咗佢每一首咧，系以一條通、兩條通咁樣，一條通、二條通咁，其實係日文嘅講法嚟噶嘛。咁其實喺日據時期咧，咁台灣咧有啲街道都係咁樣命名，即係一條路跟住再分成幾條通咁樣噶嘛。咁佢寫到六條通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佢六條通同前面幾條通好唔一樣，佢嘅寫法。嗱，大家聽下呢首《六條通》。 六条通，作者吴怀臣。荆棘在冠，木与日同色。彼时人子肩扛十架，如一枚破伤的钉，最立资本便利超伤口，每日以车尘向自己的肺叶高举，亿万豪邸人间帝宝。人子本是派遣到地球的福音举牌员，本是众人之中最小的，却累得十架招牌这硬朗的木。本自在逍遥于丰饶之林，今天甘苦立正被罚于烈日之下。千万张容颜走过，千万只眼拒绝记住他的脸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吴怀臣的作品《六条通》 啊，《六条通》咧，佢突然间切入一个宗教话题，人子肩扛十架。但系咧，呢、这个人子系咩人嚟嘅呢？如果喺仔细一睇，原来佢系嗰啲咧喺台北经常会见到嗰啲三文治人啊， 即系卖广告， 系啦，卖广告，托住块牌，块牌上写住亿万豪宅啊，人间帝宝吓、即系其实。香港就少啲啦，其实香港都有嘅，喺旺角 有啊，陈志德都写过啦， 系啊系啊，依家少咗啦，可能香港人工高减啲，啲人唔舍得请啦。咁咧，但系咧喺其实台湾、日本我都见过咁样嘅人啦。咁佢最特别嘅比喻咧，佢话人子系好似一枚破伤嘅钉啊，呢粒钉明明系钉喺佢嘅手上噶嘛。啊！钉喺耶稣嘅手上啊嘛，但系喺呢个时候咧，佢变咗一粒钉咧，佢系钉住咗呢个资本便利超伤口，将佢自己好似将呢个世界咧钉住咗喺嗰度，佢自己变成一粒钉。佢话人子原来系派遣到地球嘅福音举牌员，咁呢度有少少幽默啦。咁耶稣就真系有啲似，好似系上帝或者系成个基督教派嚟人间嘅一个系举牌嘅员嘛，即系话你信我者得救嘛，咁样。咁呢度佢有少少反讽宗教嘅，但系咧佢最后都归翻去呢个宗教本身。佢话呢块木啊变成呢个十字架嘅，其实佢亦都系指代紧呢个人啊。佢本来系逍遥自在嘅，点解呢个时候咧会被荆苦，即系会被斧头啊劈成咗一块木牌？ 佛立正喺呢度呢？而且最后佢用咗一个典故，好有趣。佢话好多人行过，但系大家拒绝记住佢嘅脸。呢、这个用系咩典故呢？我觉得系用咗呢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呢个典故。 嗯， 吓、啊，即系你应该系记住佢噶嘛？佢系你嘅救世主，佢系你嘅一个啊福音举牌员。你日日见佢、嗯，但系你刻意去拒绝记住佢，系为咗啲咩目的呢？吓、啊，你本应该可以记住佢嘅。其实可能你喺佢嘅表情或者喺佢嘅处境上面睇到一啲真相，睇到自己唔肯面对嘅嘢。 系，但我反而觉得佢好似真系喺度嘲讽紧个资本主义咁，吓、 啊、 就并非福音咁样。 系啊，因为佢入边佢置换咗最神圣嘅宗教，同埋其实宗教喺呢个耶稣佢系好鄙夷嗰啲法利赛人噶嘛，吓佢系会即系或者啲商人咧玷污咗佢嘅圣殿噶嘛，吓、啊、但系呢两样嘢两个形象叠加埋一齐就非常之讽刺。 系最后咧，我哋要听呢首啊，你不会呢首诗啦。 啊，其实你不会呢首咧，系我系用嚟做铺垫下一集嘅内容，因为呢首诗我非常之中意啊，因为呢首诗咧佢好自在咁样咧，就将啊佢对宇宙同埋人生嘅想象咧融合埋一齐。因为喺本成本诗集入边咧，我最中意系最后嗰一辑叫太空嘅，我哋下一集会讲。但呢首咧就系、是、连接前面嗰五辑。人世间嘅嘢同埋第六辑太空之间嘅诗，我哋听一听先。 你不会，作者吴怀臣。你不会回到原来的河上游，浮浪者厌弃的星球突处，我忆起许多笑。风隧道是窗玻璃最优秀的导演，生与死之明暗无言。合唱队几码外抽烟，万般逃不过耳。我挨家挨户信步，摊开的地势图，星松麦矿神鸟童年星神舞原低风旋转光影拥抱。合唱队几码草地外抽着烟，风深深拥抱石蚁痕，废弃国校与大地震，光与影深深拥抱，你就会回到原来的。 你不会就是吴怀臣的作品。 其实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哲学命题啦，啊、古希腊呢个赫拉克利特呢呢、哲学家就话人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啊，因为河系不断咁样向前流㗎嘛，你系返唔到上游嘅，你系去唔到嘅。但系呢成首诗读完之后，佢最后佢话你会返嚟喎。一开始佢话你不会，最后话你就会。点解呢？因为中间呢佢经历咗好多嘢，佢经历咗一个光影拥抱的阶段，即是说以你面对那些生与死明与暗，他所经历的笑和挫折之间的融合，他就可以回去他原来的出发点，即是所谓的初心啦。 哇，这首诗我觉得又跟之前的诗又很不同了。 这首诗呢有些、大巧若拙的感觉，即是他其实他前面有一些诗 我有些不满意的，就是佢有時用詞呢都係好斟酌，即係好刻意。但係去到呢首呢，佢其實好多都係好日常嘅，比如話合唱隊喺幾馬外抽煙，佢又挨家挨步散步等等，嗰啲其實好好日常嘅用語嚟嘅。咦、呢、這個合唱隊喺幾馬草地外抽煙呢就好奇怪，因為合唱隊呢係帶有一種點呢神圣或者艺术嘅意味咁样、 嗯， 但系抽烟又系好世俗嘅嘢，点样将佢混合埋一齐呢？就好似佢前面所讲几样嘢，几样嘢嘅混合啫嘛。最后，如果你接受得到合唱队抽烟，你就可以令你所面对嘅光同埋影咧系拥抱埋一齐。咁佢入边都有一个暗示嘅，就系、是、废弃国校与大地震啊。咁呢个其实系台湾经常会碰到嘅事情啦吓。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，佢觉得自然佢有佢自己嘅律动喺度，就系令成所有嘅嘢循环回转，所以咧佢都会坦然接受。 嗯，咁呢个就一个铺垫系嘛，就铺垫我哋下一集。 下一集我好欣赏咧佢嘅一辑关于太空宇宙嘅一啲基本元素嘅诗。 系，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会继续介绍台湾诗人吴怀臣嘅作品啦，另一种风格系嘛。 系， 好，下一集再倾啦， 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